陪伴我的都是你的情绪。如今你无情无义的飞去，钻进了别人的怀里，我仍将你的惨状面对，相约我的却是孤独的酒杯。快乐的昨天，你藏了多少毒烟？寂寞的今天，让我去品味。 下起雪，怎么睡，怎么刚好，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寂静着你在谁，有点误解我们之间，你擦着雪不自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这迷离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躺着躺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卖，分享你爱，